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十四集。老大们既然都冲在前头了，山户们也瞬间主动，纷纷表示愿意随行。那俩守长口的依然干本行，剩下的二十个人，泥鳅会按五人一组分了四组。暂行的做法是先带一组人进去，另三组候在长口等待指令。八个人前三后五，还是从血迹被啃成了血迹的那道长口进。下洞之后，泥鳅会不急着往里进，先摊开手。边上的黄松赶忙递了一把匕首过来。泥鳅会把匕首往手心一撸，然后攥起拳头，血便自他的拳眼处断续滴下。这是在避山兽了。趁着这片刻功夫，江练把神棍脚上的缚绳放长了些，他实在受不了神棍的一溜小碎步。 如果神棍进了山肠，真会受到什么刺激，失职作妖。反正低级别的作妖，这么多人呢，控制得住。高级别的作妖嘛，区区两根缚绳，也是形同虚设。 几个人一路向里走，泥鳅会走在最前头，黄松在边上帮他打探灯，江练和神棍在中间，剩下四个压后。每走十几米左右，就会有人把沾有不干胶的夜光片粘在山壁上。这是新调来的装备，这样一路走，身后一条灯带，指向会很明确。而每走百多米，都会用感光和夜光两种笔在山壁上写下平安二字。江练觉得这个方法不错，消息送不出来，把字写在山壁上也是一样的，后来者入洞的时候多少能够参考。 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四姑婆七姑婆他们应该想得到啊。 这念头方起，泥鳅会就停下了。黄松的手电光照在一处的山壁上，声音有点激动。 是咱们的人写的，还有箭头。 有记号，大家都拥了上来。非但有记号，还有字，是一个大米的米字。 进场的人有姓米的？ 没有。 米？难道需要大米？煮饭吃不大可能，驱邪那不是得用糯米吗？ 江练总觉得这米字有深意，看了几秒忽然想起来了， 这个应该是孟助理写的，或者孟小姐写的。孟小姐说过，孟助理祖上入过顾一行，这是暗语。米字八出头，他们有八个人。 听到顾一行三个字，泥鳅会也明白了。 哦，二十五个人，本来应该是23+2的排布，看来现在已经分散成小队了。不过这个箭头， 这箭头很古怪，居然是逆着众人行进的方向往外指的。此时众人进洞只有十分钟左右，沿途也没有什么岔口，如果真的是有八个人沿着这个箭头方向走，按理来说应该已经顺利走出山肠了。 会不会是鬼打墙啊？明明走到出口了，就是走不出去。 你还有你们两个人现在往出口去，加快速度，看能不能走出去。 是。好。 那两人应了声，快步朝外走，约莫一刻钟之后又气喘吁吁地回来。 能走出去。 我们一直走到出口才回来的。 这就奇怪了，难道这记号是造假的？先圈起来，真实性 待定。 黄松依言而行，拿笔圈过之后，在边上打了个问号。一行人继续往里走，约摸五分钟之后，居然走到了尽头。尽头处有个地洞，黄松扒着地洞边缘往下看了看。 往下十多米就到下一层了。 十多米不是问题，泥鳅会吩咐人挽绳结绳，绳子结了两根，下时两人同下，方便互相策应。江恋和黄松先下，才下了一半，黄松眼尖，先看到了什么。 停停，这又有字。 上头放绳的人赶忙勒住绳身，黄松一时没稳住身子，在绳上晃来晃去，手电光也不定，但仍能照出斜上方的几个字，不害怕，边上还画了一个简笔的小人。诡异的是，不害怕的不字还少了半边。这是一个井一样的通道，字在通道侧壁和顶面的结合处，看那架势，少的那半边是卡在了接缝里。 你确定是珊瑚写的？ 这种笔是我们内部设计定制的，前两年才投入使用，我就没见别的人用过。 江恋没吭声，字所在的位置太刁钻了。这通道如桶，人从绳上悬吊下来，身体跟桶壁是平行的，抬手写字的话，要么是一横行字，要么是一竖行字，但这行字的效果是横写竖列。打个比方，就仿佛有一条走廊，人在走廊墙壁上写了一行字，然后这走廊被竖起来了，那行字也成了竖的，但你读的时候还得把脑袋歪个90度。 人怎么可能爬到那个角落去写字呢？而且这流书太低幼了，正常人谁会写个哄小孩样的不害怕？25个人中还真有，史小海应该会这么写。 正想着，又一条绳直坠了下来。原来泥鳅会在上头等得不耐烦，索性自己下来看。他身体瘦小，动作却敏捷如猿，只瞬间就坠到了江恋身侧。他抿着嘴看那几个字，眸子里明晦不定，顿了顿，说了一句： 你们怎么看？ 正常来说，没有人会这么写字，而且不字还少了半边，要么是有人故弄玄虚，要么是…… 把话说完啊，要么是什么？ 要么是这山长故弄玄虚。 很有可能。刚刚一直在这值守的那俩小伙子说山里头好像有什么变化，站着感觉不到，趴在地上就能觉得出。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山有震动，那还得了？ 不是山洞，是长洞。 嗯，九曲回肠，是缠脚连通在一起的，它只需要稍微打乱一下拼接，里头的结构就会完全不同。这趟救援是没意义的。 怎么会没意义呢？ 你还不懂吗？迷宫本来就难走，更何况是一个随时翻新的迷宫。通常情况下，救援是外头的人把里头的人带出去。但这儿，来多少人困多少人。出去的关键是里头的人自救，而不是外头的人救援。黄松是吧？趁着肠道还没变，你赶紧把人带出去。我估计老六也快到了。出去之后告诉他，就说我说的，所有人都在外面等，不用朝里头派人了。 那三姑婆，你不出去吗？ 我和他们会合，能出得上力，这自救就多几分胜算。里头不是拼人头。你们出力的几率小，出事儿的几率倒是挺大。 黄松面上发窘，但还是应了一声，抓住绳子震了震，喊了一句： 把我拉上去。 泥鳅会目送着他上了洞，才看向江恋。 你呢？ 不出去。 江炼摇摇头，向上头喊话： 神棍，这肠道好像自己会动，什么路线记号留了也白搭，你还敢不敢进？ 很快上头飘下神棍又惊又喜的声音： 这么带劲呐、还能自己动呢？那我得仔细考察一下啊。 八个人又变回了三个人，现在换了江炼给泥鳅会打光，人少就好说话。神棍跟泥鳅会套近乎： 三姑婆，听说你是住四川 青城山 啊？在那儿半山 出家。 江炼一怔，不过他很快就恢复如常，照旧打他的灯。神棍却没能掩饰住惊讶，话说得磕磕巴巴： 出家？三姑婆，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 他原本是想说是不是遇到了变故，或者有什么想不开的，又觉得不够委婉。 这问题好多人问过，我都答出个模板来了。我呀，有家有子，没遭遇不幸，过得很好，儿女也争气。我想出家，和家里人说了之后就出家了。出家就是个选择，不是避世，不是断尘绝缘，不是走投无路，也不是心灰意冷。 神棍没想到是这么个答案，仔细揣摩一番，顿时觉得自己狭隘。再看泥鳅会，忽然就觉得他虽然干瘦矮小不起眼，但是身上是有那么一股子山际的气派。接下来就是兜兜转转，或直行，或拐弯，或下坠。山长吞阴，脚步声很轻，喘息声更轻。走着走着，江炼心中竟生出了奇异的安定感。 千姿也许只是迷路了，正像我们一样，只是在不断的走路和转向而已。也许下一刻转过一个弯就会遇到他，他一向很不耐烦，能想象得出一定是怒气冲冲，满腹气恼。 江炼不觉微笑，他伸手进兜，瞥了瞥左右，刻意落下了一两步，然后迅速摸出那一小管香水，在自己的脖梗处滚了两下。万万没想到泥鳅会的鼻子也很灵，江炼正待将香水揣回兜里，泥鳅会已经转头望向他了，目光先掠过他的脸，又精准地落在了他的手上。江炼故作淡定地说： 这个是驱虫的，有点香。 年轻人，活得讲究些，不丢人。 不是，至少在三姑婆心里，我是个讲究的小伙子。 江炼想解释一下，但是驱虫的名号已经打出去了，又不好改口。正如此想时，泥鳅会的身子突然一顿， 有味道。 前方不远处就是岔口，看来是岔口内有异样。江炼心头一紧，提枪在手，神棍子侧身让路，和江炼换了前后位置，三人屏住呼吸，慢慢向岔口处行进。临近时，江炼略停了两秒，然后心一横，端枪过去。触目所及，先是打了个寒噤，然后长舒了一口气： 死了。 是一个已经死了的雪野人。按说这条长道已经不算窄了，可容两人并行，但雪野人的身量实在是太大，尾顿在地，还是如同一座长毛的肉山，把路给挡死了。雪野人身上密布弹孔，还插了不少箭，一看就知道是山户的手笔。他垂在身侧的手里握了一根人的手臂，想必是暴力撕扯下来的。这雪野人的半边身子被啃没了大半，山壁上有成千上万道往远处去的血线，密密麻麻。不过并没有拖行得太远，长的七八米，短的只有两三米。看着一地狼藉，也能想到这一战是怎样的惨烈。 罪过，罪过。 哎呦，我天哪！这是和雪野人遭遇过了。 江恋点了点头，又跨过雪野人的身体，从背包里抽出薄的胶皮手套戴上，去抹了抹山壁的血线，还没干透，能抹下点颜色来。 肯吃野人的，应该跟肯吃雪鸡的是一种东西，数量多，体型小。看来碧山兽对这东西有用，我们靠近之后，他们就遁避了，那些血线就是他们逃走的痕迹。 碧山兽有用？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伤不了孟小姐他们？ 很难说，希望人别太分散，跟着老四、老七和芊芊的人应该没问题，但万一落单迷路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你们也一样，不能离我太远。 说完看了一眼那半条胳膊，双手略一合十，然后放下。 走吧。 不收尸啊？ 问完了自己都觉得荒谬，怎么收？难道扛着条胳膊走吗？泥鳅会跨过雪野人的尸体。 人已经走了，皮囊收在这片山跟收在那片山没什么区别，咱们山户习惯死后与山同葬，他这也算收骨昆仑了。 神棍惦记着不能离三姑婆太远，见他已经往前走了，也想大跨步跟上，奈何脚上有一条缚绳，一脚跨不过去，急得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 小恋恋，小恋恋！ 江恋回头一看，心里默默叹气，他大步过来，身子一矮，神棍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江恋已经把他整个人扛转过来又放下，顺便埋汰他。 哎呀，你说你这捆手捆脚的，除了造成行动不便，顺带麻烦他人，还有什么作用？ 那不一定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这作用那就凸显出来了。 江恋懒得理他，大步去赶着泥鳅会的步伐。又走了约摸一刻钟左右，一个转弯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居然顶高底也阔，像是长道上生出了大瘤子。面前是一片斜向下的坡地，而对面远处接着这个大瘤子的长道里隐约有杂乱灯光。江恋心头一喜，回头看着泥鳅会。 三姑婆，会是咱们的人吗？ 声音很难传过去，他把手电调到最大档，向着那一处乱晃，很快里头的人就被惊动了。那头的手电光柱也多了起来，隐约能看到人影晃动，还向着这头招手，声音也嘈杂，但被吞得厉害，听不真切。江恋大喜，几乎要笃定孟千姿也在里头了，第一个下了斜坡。对面休憩着的是包含景如斯在内的八个人，他们刚刚被灯光惊动，才注意到有人影下坡，猜到了是自己人，个个都变了脸色，小跑着往这头来，双臂高举过头顶，不断交叉又分开，大声吼着：“ 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！ 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！ 别过来， 别过来， 千万别过来！ 别过来！”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